他们那位是连嘴啊，这下哟，这是烫的，都不敢拨弄脑袋。 怎么？ 你拨弄脑袋，护腕全碎了， 好还得陪人家， 就这样蹲着， 蹲着七十几个人，七十几个人呢。 到了下午3点多钟，又来90几位。买票，买票，买票。 这回可没地儿了， 他们说实在没地儿了啊，我们蹲票都卖了。哎呦，蹲票都没了， 没有了。 买趴票。不， 什么叫趴票啊？ 椅子底下趴着听， 这票价便宜点啊？ 也300。还没关系，给你钱。过来，先到劳驾。 劳驾， 您抬腿。 你找什么呀？ 不是找什么，我上椅子底下去。你上这儿干嘛呢？听戏啊。听戏为什么上椅子底下？是我不买的是趴票吗？哈，您受点累吧。这位一抬腿，这位钻到里边去了。他钻的时候，人那脚悬起来了。 啊，是啊。 他钻进去以后呢，这脚往下一落呢，正合适。哎，正踩着脖子， 得这玩意受得了吗？ 这踩着还不虚会啊？什么都把功夫大了。功夫一大，踩的那位脑筋也忘了， 呵， 脸也紫了，脖子也粗了。说话都变了音了。 是啊， 这味儿了。嘿。上面来， 怎么了？这 踩的呀！ 哥，您听听， 声带都瘪了。 上面来，抬腿嘿。 坐着这位不乐意了， 哎，怎么意思？挨着你就算倒了霉了。 这么一会儿你孤扔6回了，怎么意思？ 怎么意思？抬腿。 抬腿干什么呀？ 干什么呀？叫好。 叫好。 叫好，你给谁叫好？ 我给台上叫好。 你还没睡醒呢吧？ 怎么 没开场呢？你给谁叫好？ 是啊，我叫一个的。开场啊，到开场我死活还不一定呢。 我、 哎呦妈呀，您记得修好了啊。您抬着腿，我缓一着， 缓一着， 可快点，没多大时候，一抬腿，好，噗，又给踩回去了。 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 趴着90多人。到了5点多钟，得响通了、 啊，该打盹了。 堂鼓一响坏了，又打太平门呼啦一下子，进来30几个人。 这回可没地儿了， 跑的是浑身是汗，血气带喘，都说不成话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行，刚打盹。查房。查房， 哎呵， 查房都不敢露面了。这位嚷嚷，查房，有人没人呢？ 我， 怎么意思这？查房过来，您别嚷，什么事？买票。买票，没票了， 没地儿。 您看，坐票、站票、蹲票、趴票嘛都卖了。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了， 没地儿了。 哎呦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买挂票。 哎，什么叫挂票啊？ 楼廊上拴绳挂起来听， 这票价也是300啊？ 305块。 哎，怎么贵5块钱呢？ 绳子钱。 哦，绳子自备， 把钱掏了，现买绳子去。买了来，2个查房捆一人，把这位倒背手捅好了，捆结实了，当中间拴根绳，往楼廊啪这么一甩，底下撑撑这么一倒，你再叫这位乐得大了。这下就上去了。这倒不错啊。知道我这听戏呢。 你们不知道呢？ 我是打优拳的。 好，运动上了。 哎，这俩钱可没白花。 哎，怎么 得看？ 哎，高速嘛， 就是吊着哈。 哎，多新鲜呢。 哎，哎，打打。 哎，怎么了？ 不听了呗。 哎，怎么会不听了？ 他一上去时候啊，脸朝前，心绳的紧呢、啊、这么一环扣呢，他脸朝了后了。查房。查房过来了。嚷什么你？不是，看不见了。 对， 给转过来呀、啊！查房蹬着凳子，一拧这位腿，哎呀呵，行了，我稳当了。 哎， 你再捆别人去吧， 接茬捆， 一个一个都把它挂起来。您琢磨琢磨，连坐票、再站票、再蹲票、再趴票，在这30几张挂票，人家为谁来的？ 哎，为您烤白薯来的， 是不是为我来的？ 那不假的。 咱们要不给人卖2嗓子听，对得起那票价吗？ 那对不起。 也别说呀，我这个连环套实在是好啊， 哦，是又高的。 你要听完我烤白薯这个连环套，其他的人呢，您就甭听了，听着不解气了。我这个腔调里边实在是有好的。 是啊，这么办得了。您这话说的太大了，我有点不信。 怎么样？ 今儿您消遣消遣这连环套怎么样？ 哦，你让我唱2句。 哎，对对， 谁听啊？ 哎，我听啊。 你听？